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But I wanna do 啊，这是一首这个感觉话没说完的歌曲啊，就是我想要微笑，但是我想要做什么事儿呢？哎，夏日入侵企划，早期大学的时候乐队排练的一首歌。 真的吗？听得一点不像是在大学校园里面的作品 啊， 但确实很符合大家对于夏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感受。 没错没错， 活力满满。 你说对了，就确实不像是大学生，就是这个正常大学生干的事儿啊。人这歌呢是这样的啊，这歌词呢是在这个酒后微醺的状态下写的一些胡言乱语 啊， 先写的普通话歌词，后来呢又在这个 硬翻 网络上 翻成了英语， 对啊，就在网络上用这个最这个生硬的方式改成了英文，就 是 瞎唱啊， 就是我们平常最早说那个Good study day day, day up, 对，有点那劲儿啊。一开始说这歌，哎，要不是出一个这个录音室版本吧，对吧？放一下，好多人不同意啊，说别了，太拉垮了。后来是人家这个主唱回忆说，是专门趁着家里面大人不在， 孩子们闹翻天的状态下把人生给录了啊，所以这首歌我们也是重新跟各位翻出来啊。I wanna smell but I wanna do， 来自夏日雾清企划，开启我们周六娱乐最王牌的直播现场啊。我是思萌，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多点笑容，是吧？这个笑容可能是会心一笑，也可能是听完了这个夏启风言风语之后打引号的啊， 对对对， 风言风语之后呢，哎，有那么一点点诙谐的笑容。 对，你说到这个搞笑的事情，我最近在这个流媒体上关注到一个， 哎， 就是杨蒙恩的女朋友发了一个短视频吐槽了一下，就因为今年这个脱口秀大会嘛，当时杨蒙恩作为选手是在节目录制现场给他女朋友求了个婚，然后因为录制没公布，所以等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俩是共同在这个屋子里面看的，就相当于是这个从视频 又看了一遍 求婚，对对对对，然后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很浪漫。但是后来呢，就是两个人，比如说你到这个，比如说结婚呢、啊，同居生活了，难免面临到装修的问题，他女朋友吐槽啊，说杨蒙恩买了窗帘不好看，不好看到什么地步呢？说买了一个百叶窗的窗帘，就拉开的时候没问题，光线透过来都很好，把那个百叶窗那个开关一嘎哒一趴上的时候，那个百叶窗的图案出来是一个硕大的奥特曼，左边五个字，你相信光吗？杨蒙恩自己振振有词，他说你看这多好啊，世界英雄奥特曼问你相信光吗？相信，啪嗒，光来了，百叶窗打开， 打开了 啊，你不相信了是吧？这个关上，奥特曼陪你睡觉啊，还不用做噩梦。 哎，大男孩，大男孩，没办法啊。这个女生也只能说努力的爱屋及乌吧，对吧？就是你的年少时候那些梦想，我没法参与。就婚姻生活里边陪你学习一下奥特曼都有哪些种类， 被迫就是重现了一下回忆是吧？ 对对对，被迫接受一下啊。不过本来也是过日子就是这样子，你可能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不光是接受一个优点的他，也要爱上有缺点的他， 爱上这些就是奇奇怪怪的爱好。 对，所以男生也要多多包容女生是吧？ 哎，对了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环节稍后会依次分享给各位啊。而且我是感觉到这周北京其实晴空万里，温度是很舒适的， 是，所以我们在今天也没有特意的做一些天气方面的预报啊、提醒啊，就是觉得这两天周末太适合大家出去转一转了。 没错，没错。 哪怕说不远走哈，找一个这个晴朗的下午去公园转一转，然后呢约上自己的这个家人，带上家里人去选择一个爱吃的地方，吃一顿丰盛的周末的晚餐，都是一个不错的安排。 就是感觉春天啊已经越来越近，好像在2021的年底总是在虚晃一枪啊。 谁说的？过两天冷空气一来之后，你就不虚晃一枪了。 春风十里陆先生。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 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跟此刻啊，这个点儿应该是堵在二环路上的朋友们啊，打个招呼啊，不管东南西北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能不能预祝大家顺畅一点儿？ 哎， 脚底下不用说猛踩油门和刹车， 嗯， 但最起码保持一个匀速的状态在二环上行驶，听这歌才更惬意。 这不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吗？啊，多堵一点咱们节目， 多听会儿。 对，哎，是这样的啊，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对。 有私心的主播要不得要不得。 嘿、啊、哎，我俩今天上节目前呢一直都关注了一个昨天发出来的推送啊，很有意思。 应该是在前天吧、 嗯、 昨天稍微昨天是三号，应该在二号的时候有这么一条资讯，让我们作为音乐 DJ 也是真的是关注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华语的歌手哈、啊、这位歌手其实他的很多作品大家是真的是不仅是耳熟能详， 嗯， 而且唱了这么多年都觉得说他的歌有没有人不会唱、 嗯、 他的歌有没有人没听过几首，好像真的很难出现这样的听众、 嗯、很难很难。你包括给我的父母去介绍他的话，我父母印象也都非常深刻， 都不用过多的来解释。 对， 是吧， 但是就记着一个，就是哎，他那个你别老听啊，这个字儿说不清楚啊，你干主持人的啊。 知道是谁了吧？周杰伦。 哎，对啊， 因为呢看到了这个苹果啊 Apple Music 公布了一份榜单、 嗯、 全球年度最热歌曲 Top 100的排行榜，分了不同地区。 嗯， 看到说在北美地区呢是 Olivia Rodrigo， 是一个应该是个葡萄牙裔的这样的一位歌手。 嗯， 他的歌曲排在了榜首的位置， 今年在 B 榜的榜单当中霸守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对对 对， 对，而且刚刚也看到滚石评出来的今年的前五十位， 嗯， 今年的专辑里面他也排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哎呦， 很厉害啊，这样的一个 大满贯了。 对，一个很有才情的18岁的小女生，她的创作。 嗯， 而韩国地区呢，这个 Apple Music 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歌曲是 Peaches 啊、 嗯、 Justin Bieber。 嗯， 然后呢在中国榜就看到了是谁、 嗯、 周杰伦的七里香 啊、哦、人家还专门写了中国榜 Number One、啊、 对 Number One。 所以这个榜单就是特别要好奇的好好看一下，100首歌曲里面怎么还是七里香占据首位呢？ 嗯， 而且再一看更发现不得了， Top 99前面当中周杰伦占了54首、 哦、 Top 50 50首周董占了42首， 嘿， Top 20周董占了17首， Top Ten 当中，他占了九首， 前十首歌有九首都是周杰伦的啊。 这榜干脆就别叫 Apple Music 了， 然后 就叫周董榜好了。 没错没错，然后这十首歌里面呢，另外一首比较跳脱的，那还是 Justin Bieber 的啊，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华语歌手在里面。 对，所以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是大家用到一个词叫“土榜”了， 土榜 就课榜学习词榜，赢麻了。 嗯，七里香这歌想想应该是零四年对吧？ 04、05 专辑当中的主题曲啊， 对，所以当时也看这个公众号文章当中打了一个比喻嘛，就说如果《七里香》位居榜首的话，相当于2021年手机销量榜第一名是平板的诺基亚。大家去想一想啊，就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好，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首歌至今这么深受喜爱，我们就不妨在今天周六节目当中带大家回味一下2004年的《七里香》。 就像雨水，燕子落叶，跟我。 有人说啊，其实说到这首歌，就是还记得在那一年呢，玩手机被老妈抓到啊，把手机从楼上扔下来，含着泪啊，这个连滚带爬的跑下楼去捡起手机，却发现诺基亚坚强的在唱着《七里香》啊，哎，真的 不仅是坚强唱着《七里香》，那会儿应该用的还是动感地带。 对对对啊，哎，那个时候动感地带配合的那歌叫什么来着呢？啊， 在我的地盘，你就要听我的儿。我的地盘， 每个学生的标配是吧？ 哎，所以当时我记得，当时他最大的优势是学生朋友们可以通过学生证来购买， 嗯， 然后整个套餐价格便宜， 嗯， 然后短信的量还大， 就是专门给学生就是准备的嘛。 对对对， 啊， 然后很多这个成年人也想蹭我们的套餐， 嗯， 来听听也属于当年的一首歌哈，周董的另外一首《我的地盘》，同样来自于专辑《七里香》。 你说就是这首歌是不是他在当时写了那么多专辑和歌曲的时候最接近北京话的一个，还是是不是还第一个华语乐坛当中把嘚儿这个词儿啊发扬出去的 儿化音，儿化音， 哎，是是啊。 这个 Raven 也说了，说我现在还是动感地带呢，大学时候的手机号， 啊， 你想2003、04， 对对对， 如果真的是从最开始2003年、04年的时候买的手机号的话，到现在 17年的时间， 17年， 嗯，一个手机号能用超过15年，就这个人就非常值得跟他交朋友， 对， 因为很靠谱， 对对对，没错， 嗯， 好，更多的互动继续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通过 974最王牌 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 对，来跟我们来保持一下联络。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没错啊，娱乐最王牌的直播现场在今天两种互动通道都已经开启了啊，我们在这一趴其实主要跟各位聊的就是2004年的这样的一个回忆的感觉， 对，也是因为 Apple Music 这样的一个榜单， 嗯， 让我们确实好好的回忆了一下2004年那会儿，真的是因为只是因为周董《七里香》专辑特别的出彩吗？其实并不是， 嗯， 那真的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嗯， 所以这个榜单里面也介绍了一下，当时在2004年歌曲排行榜 Top 40，就是前50位的歌曲，真的有好多好多歌曲，你听完名字、念到名字之后，都会觉得哦，好吧，那些歌简直太好听了 啊！你比如说梁静茹的《听不到》啊，那会儿跟五月天这边共同合作的马玉，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治愈系的女歌手。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哎，对 了，这歌带着一种诅咒的感觉。 怎么让你一说这个氛围就没了啊？ 蔡依林招牌动作，王菲的红豆，还有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对啊，还有好多歌曲啊，包括如果从第一名看的话，还有像江南啊，还有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 我们第一趴的娱乐王牌就在怀旧当中度过吧，来听蔡依林这首招牌动作。 衣服穿什么，走什么风格，为什么觉得你的一切那么眼熟，爱口红的颜色，连走路的动作，忙了几个钟， 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Stop the clocks, it's amazing. You should see the way the light dances off your head. A million colors of hazel, golden and red. Saturday morning is fading. The sun's reflected by the coffee in your hand. My eyes are caught in your gaze all over again. We were love drunk, waiting on a miracle, trying to find ourselves in the winter snow. So we're alone in love like the world had disappeared. Oh, I won't be silent and I won't let go. I will hold on tight until the afterglow. And we'll burn so bright till the darkness softly clears. Oh, I will hold on to the afterglow. Oh, I will hold on to the afterglow. The weather outside's changing. 时光音乐会本期庄主孟庭苇，众多歌手花式改编翻唱，林志炫《羞答答的玫瑰》。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舍得如此坚守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瞒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 凤凰传奇往事， 想和你 张杰，谁的眼泪在飞？ 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 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哇哦！再次回到娱乐最王牌直播当中啊，在17:36，就是迎着这个一路西行这边的太阳落日，我们刚准备了 Ed Sheeran 的 Afterglow 啊这首歌，对，包括回顾了一下上周这个时光音乐会当中的庄主孟庭苇的经典作品， 庄主的歌实在很好听，但是我可能听了一部分啊， 哎， 我也没有看网上的评价，我就完全通过你刚才这个剪辑的综艺的部分，我不接受， 哎。反正四个字总结我身边的你啊，就是捶胸顿足。 我已经要疯了，听到那个往事的时候，就 感觉金刚要变身了啊！ 就是如果大家对雅雅孟庭苇当年那版《往事》有印象的话，那真的是如泣如诉的一首歌，而且本身那个歌原曲是首英国的民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John Bass 有一个版本，好像叫 House Carpenter。 改编过来的， 对，就它本身是那种特别温柔的倾诉感的歌，但是啊，凤凰传奇一唱完之后，我觉得套马的汉子就要过来了， 是不是？ 我不接受， 多接地气儿，这歌是吧？ 确实，就是改编很有新意哈、但是这个改编的新意已经完全改变了最开始这个歌词所带给我们那个意境，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评判和听觉感受上来说，我觉得还有待商榷。反正我这一票是不会给凤凰传奇的。 08000也说了，说这歌还是感觉听原唱比较好、 对，如梦如烟的往事 哟， 你我已经进入到凤凰传奇的状态了，再见。 哎，刚刚这个一开始我们推出那个羞答答的玫瑰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二姐也是，哎，这个太油腻了，张姐怎么唱的？我是林志炫啊。 所以你看啊，有些时候这个改编啊，它有局限，它必须要跟原曲不一样。 对， 但这个不一样呢，是朝正的方向走，还是往反的方向转？ 你想推陈出新是有风险的。 是的、所以这个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适合改编，但是没办法嘛，时光音乐会是一个命题作文。谁来改编谁的歌，所以好与坏，好听与不好听，适合不适合，就真的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就我原先是以为，你比如说他们是，比如说就是这种围炉作业的感觉嘛，就坐在一起，可能每一个改编上台演唱的歌手，我原本以为他们需要很强大的心脏。 是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庄主需要更强大的心脏。我曾经的歌你都给我唱成这样，我还得是吧？ 还得笑着给你鼓 掌。好听，哎，不错，哎嘿。 哎，待会儿我们找机会来放一首孟庭苇的歌啊。我觉得不管是往事，还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前一段时间我听过一个很好的改编版本，是游鸿明改编的， 游鸿明的， 对，是国风版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待会儿听听看，绝对比这个哈啊这老几位强多了撒。 哎呀，行啊，我们守候一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在刚刚上一时段呢，回顾的是曾经的一个2004年的 Top 50的一个榜单，所以好多人都比如说都在回顾，比如你提到了动感地带， 是 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长情使用手机号，有人说哎有没有1860的，有没有1370的，就是一打开都是这个使用过十几年的手机号码。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那个手机号1381023。 等会儿，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最后不说了。 我以为你真要说出来了、啊 哎、不能打扰人家现在的使用者嘛。 哎，对对是啊，就是反正能记得之前使用号码，一定是太久太久的记忆了。 对，我想了想，我当时那个动感地带的卡至少用了7年到8年，后来也是因为，咱们有公派的任务，你要出国，出国的时候好像动感地带没有办法开通海外的这个全球通业务， 哦， 但你打电话打不出去，所以那个时候没办法，又提前准备了另外一个卡，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情感转移到新号上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点亏的， 有点亏吗？ 对，像你看，咱们很多听友都是用了17年、18年，甚至有20年再往的朋友， 对， 很羡慕他们，真的很长情。 Raven 说，我记得领动感地带卡那天呢，是放学去到新街口那边的雷龙音响，买了我最后一部卡带随身听，是爱华的888， 花了880呢。 数字都好吉利啊。 哎，我也没想到就动感地带你能用那么久，可能人家这个运营商也没想到说你长那么快啊，学生一下子就出国了啊。 不，有的时候最强大的优势在于性价比。 哎，很好啊，我们来听听最近那首新歌，来自一位云村的音乐人赵柯带来的《满足了》，稍后还会有本期的新歌测评，一会儿来期待。 Drop the bass on。你的香特别甜，仿佛掉入地的深渊，不懂什么不停变换的大半弄在我身边。你笑的以后我会站在你左右，没人能够夺走我，只要能够让你开心走。满足了，只要能够陪在你的身边，我早已经满足了。从小到从怀里就你生活有你，满足了，我想为了你一起度过就够。满足了，满足了，关我的包容，全心投注我玻璃笑容，可能故意喜欢心的加速跳动，你每把你的分量在我指标中，在慵懒的我靠在一起享受，听见你的眼睛我都不想动，让我们一起融彼此梦里，看属于我们最美妙的风景。我多想就这样给你写首歌，一起听单曲播放，歌词记录下你特别模样，我是为你专属定制的说唱。他们都羡慕你，只要你想要的全部唱个遍，现在你唯一的护卫上了线，却被手中丘比特放得见。 Oh babe，愿意就这样陪你 ，Oh babe， 时间能再慢一点 ，Oh babe， 愿意就这样陪你 ，Oh babe， 时间能再慢一点。满足了，只要能够陪在你的身边，我早已经满足了。从小到从怀里就你的生活有你，满足了，我想为了你一起度过就够。满足了，满足了，我不计较你的过去，不必故意隐瞒，自动过滤。流星许下愿，我轻浮缠绕的美丽由我亲自鉴赏，无时不刻的兴奋挂在脸上，传递我三文本就你实现庄严，没有人微笑我一样只爱你、yeah、我是说错我唯一没人代替、yeah、别再靠我心扉，相信你的品味、yeah、世界不会倒退，你只有一次机会。满足了，我想已经满足了，我想已经满足了，我想已经满足了。满足了，只要能够陪在你的身边，我早已经满足了。从小到从怀里就你的生活有你，满足了，我想为了你一起度过就够。满足了，满足了，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看到邱小枫叶说最神奇的是啊、哦、哎呦， 还是手机号码的事儿。 对对对对，就最后说一个啊，她、嗯、跟她老公的这个前任啊，手机号只有最后一位不一样， 就是 他是5，我是6、啊、 就是现任是6， 哎， 前任的手机号码是5。 哎呀，突然想到一个 组合，前任10位都一样 啊，5566啊， 5566还真有这个组合啊， 没错没错，对， 就是只不过您先生打电话的时候。不单打错， 人都存号码好吗？不用拨出来。 哦，好吧，好吧。 哎、对啊、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管手机号也好，或者音乐，其实能够把两个人联系到一起的。 是是是。嗯、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好像是今年出了一个功能，在不管是比如说 QQ 音乐还是云村上面的啊， 嗯， 你可以跟对方就是邀请他和你实时在线收听歌曲。 哦，就是以前我们是两个人需要在一起坐在旁边、嗯、两人分一个耳机。 哎，你说对了， 你戴左只我戴右只，但现在不管你在天涯海角，只要你可以在同一个音乐流媒体软件上面， 对对对， 我们可以隔空来分享同一首歌， 而且头像的设定就是两个头像碰到一起，一边一个小白色耳机，很可爱、 哎、 而且带线的那种、 哎、 你们可以实时的比如说切歌啊，调整音量啊、嗯、包括发语音、嗯、就你会觉得一块听一首歌的感觉非常好。 那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这个软件可有趣了 啊！ 就你听这歌我切掉、哎、我听这歌你切掉， 听听龙泉嘛，对吧，听 忍者嘛，啊，对吧， 还有双截棍呢、 哎、对吧，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这个功能来听听最近的上线的这首新歌啊。 好、嗯、我们今天新歌测评环节放到第二时段，但是还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因为这就是 所谓的哈、啊，大家称得为冷门歌手的燕姿，真的是又在年末给大家送上了一份不错的大礼。 嗯，对，昨天呢推出了这个全新单曲，叫做《世界终结前一天》。 嗯， 也加上比如他之前推出的像《余额》呀，包括《匿名万岁》两首新歌，在整个2021年呢是已经发行3首歌曲了。 可以了，一个所谓的半隐退的歌手、嗯、发了三首单曲，也算很积极营业了。 是的， 是 的啊。 而且这首歌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燕姿来作词作曲。 嗯， 然后呢，新加坡的制作人 KNC 也参与了创作作曲部分， 嗯， 等于相当于这首歌算是燕姿的全创作加制作的单曲。 对啊，叙述方式也不一样，用的是这种都市寓言故事，记录的也是我们都在经历的这个全球疫情防护的日子嘛。然后呢，英式摇滚曲风描写了这种生活的形态的骤变， 嗯， 只花了20分钟作曲就完成了，但是后面的作词其实是斟酌了很久。 对。你想，其实歌名会让人觉得特别没有希望或者很失落、 嗯、对， 但实际上它歌词的寓意当中更多的是想让我们珍惜所拥有的，然后感恩陪伴以及充满更多的希望。 嗯，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首好似绝地求生当中衍生出来的歌曲《世界终结前一天》。 世界终结前一天，孙燕姿也是用这首歌记录下了当下特别的生活以及我们的这种心灵维度啊，就真实的呈现的像电影一般的这种虚实交织的状态。 是，而且呢，说实话，听这首歌的感觉，包括看到歌曲的名字，也想到了曾经的一部电影，叫做《遗愿清单》。 哦， 其实你会觉得， 哎，我喜欢那个， 对不对？世界终结前一天，你会觉得它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可能所有人只剩下24小时的时光，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做点什么？那个电影其实很值得一看，里边有摩根·弗里曼。 没错，没错。 哎，对，那个电影特别有意思。 两个老头子去赛车啊，在开车的时候都玩碰碰车的感觉。 对对对，完成他们就是所谓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小遗憾。 对。 但其实会发现，你越完成这个清单上的一些项目，会激发出你更多的希望和愿望。 对， 对对， 就这是一个正向的趋势。 对， 就不会让我们只想到说，哦，原来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最后一天，丧丧的，是没什么可干，并不是那样子。 所以这歌也是跟燕姿的这首这个世界前终结一天嘛，表达出来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是，反而应该充满希望。 哎，上传这歌，反正我喜欢啊，就是在副歌的后部分，它有一个和声，就会让我觉得你不是一个人在唱。 对对对， 很多人陪着你一起去经历这些东西了。 对，所以这也是他用一种合唱的方式来展现一种音乐带给我们的温度感，传递了希望和力量。 没错啊，大家对这首歌的评价怎么样呢？我今天还专门就是做了一个这个操作的反向操作 啊。 通常来说，我们这个评价几星，开头是一星，最后是五星，但我这次换过来了啊，我把五星放在了第一行，把这个四星、三星、二星、一星换了一个顺序 啊， 看看大家投票有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难怪有人说不好意思手抖了，按照以往的一个感觉哈，四星是放在倒数第二个，结果今天变成了投了个二星。 没错没错啊， 哎呀，不好意思了燕姿哈。 哎，大家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感受，随时在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这是一首60年代的英式摇滚歌曲 The Waiting Game， 来自 Steve Gibbons。 I've got to be some other place. I hate to leave you under stress. I need some help to pack my case. This world is all a stage. We got different roles to play. Every day's another page. Every night I hope and pray that you'll always feel the same.Sweet to say goodbye. Who knows what lies around the bend? There's so much danger on the road. I would be foolish to pretend that sometimes I'm not afraid. When I hear that wild alarm racing through this mad parade, all the world is up in arms. It's a downright dirty shame. Gibbons, The Waiting Game， 很多事情都是值得来期待的啊。比如说啊，目前我们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的活动也是全面开启了。那么12月1号到31号期间呢，您可以在这里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 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来选出你最感兴趣的，能够打动你的那一款。 嗯， 同时呢，参与留言和直播的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品。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 嗯，刚刚说到这个感动我们的时代声音，不光是在听听上面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很多音乐都是曾经在青春岁月感动过我们。 对。之前不是听这个综艺导览里面提到的时光音乐会、不是翻的这个庄主是孟庭苇的歌吗？然后我刚才推荐了一下游鸿明的一个版本、我们就在这一个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游鸿明演唱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待会儿见。 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我疼你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心散不开，天天盼你来，淋湿我的心我的情，给我们的爱带来天晴， 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嗨，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思萌啊。那么在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只用6道菜就撑起一片天的江浙私房菜馆啊。他们家呢，在我吃过的就是这么多4.6星评分以上的餐厅当中，他们家最特殊了啊。为什么啊？首先不接受预订，平均到店等待时间在1个小时左右，还有就是不提供酒类啊，只希望你把注意力呢放在他们的招牌菜上啊，就是说菜品少，而且还要求多，就是足以看出来他们对自己家的这个菜品是非常非常自信的啊。那么如果说你喜欢在那种琳琅满目的菜单当中选来选去，各种啊丰富多样啊这种的话，还有就是如果你拒绝拼桌啊，喜欢独自品尝美食的话，很抱歉，这家店可以直接 pass 掉了啊。但是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下慕氏极简的餐厅，在仅有的一张大桌子上跟别人拼桌去尝一尝这种地道的江浙菜呢，这家店是非常适合你去打卡的了啊。在他们家吃饭呢，就好比是那种去到江浙朋友的家里面做客一样。而简单描述一下啊，这家餐厅呢位于3里屯北区商场的地下1层，整个店面的大小基本上就跟你们家客厅差不多大啊，有一半的空间呢是作为开放式厨房的，能够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而且是干净卫生。而另外一半空间啊，就摆了一张长桌，最多我还专门数过能容纳9个人同时吃饭。这家餐厅的特点就是它的味道比较正，是那种很地道的江浙菜啊，但是呢只有6道招牌菜可以点。我觉得这是选择困难症的福利啊，就是你不需要多想，3个肉菜3个素菜，去哪儿想吃什么直接一点直接上就可以了，不用纠结太久。这6道菜跟各位分别介绍一下啊，是赛螃蟹、糖醋小排、红烧肉、清炒时蔬、素烧豆腐以及鲜蘑菇汤泡饭。在整个店面当中只有这6道菜是收费的啊，但是呢你依旧可以吃得很丰富。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坐到这个桌子上之后，他都会为你免费提供的一杯温水、一碗西红柿蛋汤，然后呢一份自制酸奶、一份清炒油菜，还有一碗杂粮米饭。在这家店当中主食是免费提供的啊，所以男生啊一碗饭不够的话，可以随时跟他说再续一碗都没有问题。而且在这家餐厅当中，基本上点菜的话，我推荐以人数加一的形式来点。比如说你们2个人去的话，点3道菜就可以了，加上他们的赠品呢也可以很丰盛。如果是4个人去的话，点5道菜就够了，配上他们的所有的赠品，吃起来还是挺饱的，而且是荤素搭配， 营养得当。那么如果说你在三里屯附近，比如说逛街也好啊，或者是在附近工作的话，我推荐在中午去吃，不用排队，人是比较少的，可以慢慢的享用。而如果说晚上去吃的话，一定要做好等待的准备，因为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绝大部分等位的人呢会在店面门口的走廊里面来等啊，通常呢在1个小时左右，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了。跟我一起去的南方的朋友呢，吃上去都会觉得，哎，这家餐厅的味道跟他们在江浙本地那边吃到的，包括上海本地吃到的味道是很接近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我的介绍信息的话，可以关注啊，此刻拿出手机关注974醉王牌的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稍后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你，来到这家地道的江浙私房餐厅当中去体验一下拼桌吃饭的感觉。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是思萌，在周末为你找到更多有趣好玩的打卡地，周末快乐。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永远简单， 我们跟随着阿哲的这首歌啊，迎来了很多这个上海姑娘吗？ 上海男士也会很想吃哈、啊。 嗯， 已经看到听友张就问了，快快快，江浙菜店名字是哪家？ 哎，给大家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在974醉王牌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江浙菜”三个字，会弹出4张图片啊。我觉得里面其实最吸引我的，也是最能够体现他们家这个风格的，是他那个菜单， 嗯， 手写的，而且那张纸呢，感觉已经用了很久了，甚至还有油渍滴上去。 哎呦， 但就是那种很居家的感觉，它不像是餐厅常常换新。 你不说了吗？私房菜，私房菜，人家有几道菜。 六道菜 能够拿得出手震得了店的、 嗯、 其实就行。 对， 而且我们刚刚也分析了菜单关话筒的时候哈、啊 嗯、 荤素搭配对不对， 嗯， 有大概4道肉菜， 红烧肉啊、 嗯、 排骨还有 赛螃蟹 也算是荤菜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 剩下的苏烧豆腐鲜蘑菇汤泡饭， 哎， 炒时蔬， 你看3荤2素1道主食、嗯、汤还跟这个饭都在一起。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刚刚你也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这样一家店我去了之后，我会把每样菜都点齐吗？ 嗯， 如果人多我干脆一气点齐了， 嗯， 但如果人少的话，我可能就会点我爱吃的那几道菜，每次去这同一家店只点这几样 啊、 哦、哎， 所以你不是那种说，哎，我就要看菜单很丰富 不猎奇， 我随便点， 对、 啊、 不猎奇、 嗯、 就找好吃的点、 嗯、 然后呢吃过之后隔一阵子再光顾这家店还点这几样。所以就有听友问了，说像这样的店它挣钱吗？ 嗯， 人家挣的是回头客的钱。 哎，真没事啊，真没错。反正在聊天室里面我也把照片呢也发在了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聊天室当中啊，在公众平台上回复江浙菜可以了解一下。周末的节目呢，我们也是争取嘛，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好玩的打卡地，有趣的打卡地。对， 嗯，我们关了话筒琢磨琢磨，咱们要不然开个类似的店，进军一下餐饮界。 没问题啊，我拿出我的健身餐。哎， 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 树上灯火。 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我是思萌。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我突然觉得想起来之前我们一个可爱的听友给我们起了一个节目的昵称 啊，怎么说呢？ 鱼肉醉羊排 啊， 所以今天聊吃的时候，就是你刚才这段资讯，说一个江浙菜的时候，觉得特别适合回来说一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鱼肉醉羊排， 啊、吃货最前排呗。 哎， 啊、各位 对对对， 车里面收听的啊， 这里面真有吃货，纪星晒了一张图，里面也收录了，就他在点评网上面也收藏了你提到的这家餐馆，而且他还顺便晒了一下他的所关注的其他的几家餐厅，我也看见了，真是从阜成门，三里屯 哟。 地安门、九仙桥、十里河、亚运村， 嘿， 就是不分东南西北，主要是看他想去吃哪儿。 哦，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真正的吃货达人们，就是为了一个好吃的，为了一家店，真的是不远不能万里啊，不远万里有点远了点儿，就是甭管在北京哪个地方都要去打卡。 反正东南西北美食地图是越来越大了啊， 哎、 而且十里河那个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就想去打卡。因为很多时候你吃饭都是比如朋友推荐、或者就近选择，一定是这个有这种大家传来传去的好吃的才会感兴趣的。 有的时候因为一道菜或者一个菜系，你会想去关注一些个博主，然后他们推荐了同样的这一系列的菜系，哪些店比较好？ 对， 所以像我就是在微博上面关注了一个博主，我待会儿去看一下他的名字。他很适合在家里面做一些饭菜。 哦， 他的就是场地又比较小，就是甚至你可能都看不到整个厨房，就是一个烤箱、一个微波炉、加一个小小的这个台面， 这就能做吗？ 就能做， 嘿， 而且做很多甜品。 哦， 所以这样呢，我觉得特别居家，而且很简单，上手的一些菜呢，让你觉得又不会很难去找到相应的食材。所以这是我最近关注的一个美食方面的一个人， 怎么样？ 博主 这么做了那么多了，尝试过吗？看了就会了。 看 完就饱了，看 完就吃过了。最近想尝试他做那个糖不甩。 糖不甩是什么？ 简单说它是糯米，小圆子，煮完之后里面会有红糖熬制的，特别适合女生在冬天的时候吃一点， 明白？ 饭后当个甜品。而且他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主要是说我最近身体不舒服，然后呢，我老公心疼我，然后就特意学习了怎么做糖不甩。然后男生的视角，男生来做这个，你发现，哎呀，贴心度就绝比说那个多喝点热水强多了。 是的，是的，对啊。这感觉好像这个会做菜的男生是最受欢迎的啊。 没错， 我也关注过一个大金小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关注的啊。 哎，听过这个名字。 两口子啊，从谈恋爱开始包括到后面结婚，他们一直在更新，就是男生长得也是很精神的，瘦瘦的，有点那种韩范儿的感觉。 哦， 然后呢给女生做各种各样的甜品，比如说在外面吃过什么像这个杨枝甘露啊，或吃过这种像那个春川铁板鸡，就在家里面啊，他自己呢帮他研制，帮他来做，而且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啊，他媳妇儿是被他喂得越来越胖。 我想到这个名字了，我刚刚关注那个微博的博主叫噗噗唧唧。 哟，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吃货嘛。 就是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就是你看他的操作都很简便，不需要那种特别一看就是什么豪华的锅呀、铲儿啊、 明白 盆儿啊、碗儿啊，不用，就是你家里面能找到的一些小锅、小勺、小器具，然后一做完之后，美美的盛上起来，哎，盛到这个饭桌上，就是一个很好的甜品。 而且构图感觉很少女、很童话， 对，很少女、很可爱。 不是，这我怎么没看出来是男的在做呢？ 这就是说男的在做，偷偷的学一手嘛。他先生学了一手吗？ 对，哎，真行。 好， 哎， 我们今天在娱乐最王牌节目当中聊到的是你最近关注的博主。 对，可以随时通过聊天室以及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各行各业都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你所关注的有趣的博主。这首歌来自 Catherine 带来的 Purple Waves， 也是在最近的石头计划当中啊推荐了一个新人的作品。

这个版本来自萧敬腾啊，有些歌就是常听常新，而且我记得曾经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旋律，包括万芳也唱过嘛，再去回到找到九零年代那部经典的电影，袁咏仪啊，刘青云去演的是一个落魄的萨克斯手的爱情故事。 我反正是觉得萧敬腾唱这个歌也唱出了那种苦情的感受。而且我依然觉得他是被迫无奈唱的这， 谁唱谁苦啊，反正唱完听完之后都感觉嘴里刚喝完口服液。 但是他当时我记得萧敬腾这张专辑里面全是收录他翻唱了一些别人的作品， 没错没错。 对，那张专辑的效果其实挺好的，乐迷们会很喜欢。 对， 但是不知道一直喜欢摇滚的他会不会愿意唱这些华语的流行歌曲。可能他内心当中还是想走那种摇滚的路线， 所以后来有了狮子合唱团嘛。 对对对，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对啊，经常我们还会看到这些歌手不管是在自己的这种自选集里面翻唱，还有一些其他的舞台上也会有一些跨界的精彩表演。 对，刚刚也是在我们面前这个电视频道，正好是在播着凤凰卫视中文台，看到了我们的国家运动员们，有马龙、 郭晶晶， 郭晶晶是已经退役了。马龙、许昕 ， 他们是代表着国乒队去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呢，会有一系列的访问的活动，大概有这么三四天的时间吧。刚刚他们是在这个伊丽莎伯体育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演出，正在跟李克群去合作那个一首经典的曲目《红日》。 命运总是登台流泪。 然后很多网友也说了，哎呀，这个今天看到他们四个人的合影哈，有张怡宁、郭晶晶、马龙和许昕，这神仙同框。然后有网友调侃很有趣，说这几个人合影等于15枚奥运金牌 哟。哎呀， 我们来一点 奥运健儿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是是是， 而且能感觉到就是像张怡宁包括郭晶晶保养特别好啊。 对 啊， 看那个照片啊，两个人他们也是80年代的人，也小40了，但看上去就是28、29的样子。 虽然说退役了，但是还是为这个中国体育事业在一直在就是操心嘛。 对对，然后许昕也是接受采访嘛，好多球迷在高喊许昕我爱你、 啊、我爱你。 然后马龙的回复是，那你的摇号去。 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蓬光，是我也试过独错一角，像是没贴座，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要走过，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过，像红人之火焰点真的我，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梦，让晚星轻轻闪过，沾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接受我。请有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接受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在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雷带来的我们的时光啊， 哎，还真是周末属于我们大家的时光，可能周一到周五大家在奔忙在路上，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但是到周六日的时候真正是为了自己，所以不管路面上的状况怎么样啊，周遭的人的情绪怎么样，请不要被他们影响， 没错， 好好享受属于你的周末时光。 对，咱慢慢开车，在路上可能有点拥堵啊，包括过路口的时候注意礼让行人，然后呢注意安全，保护一下车辆当中的家人们吧。 是郭薇小仙女也说，思萌好啊，戴毅好。 有， 他早上上车的时候正好是我早间的节目，他说晚上现在还是下意识看了眼车速，嘿，跟早上一样44迈。 这不是早上上车这会儿还没下车呗愣是待了十几个小时是吧， 就是说明他今天要么在某一个地点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回自己的爸爸妈妈家，又或者去哪个地方待了一天，哎，你说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商圈能让大家早上起来奔赴那个地方，一直到晚上6点多再回家。 现在商圈是不是都可以啊？ 就基本上购物， 对， 吃， 对， 看个电影， 对， 休闲， 再放松一下，对吧？ 哦，还有按摩， 对，或者是护肤。 护肤 对吧， 哦， 基本上一个护肤就能让你睡个2-3个小时。 哎呦，那这个护肤店我估计这个床位很紧张 哎，我暴露我这没经验了啊。 对，好，更多的互动继续可以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尤其我们上一个小时确实给大家带去了很多便利和服务，让很多今天晚上想要去找江浙菜的朋友可能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对啊，你可以在974的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江浙菜到974最王牌，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推荐这家店的一个更多的信息了 啊，这个信息是有了，但是发现他们家真的可选的特别少，真的好适合那些选择纠结症。 对啊，喜欢的话，反正直接去尝一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你的感受。 6道菜，3人去，一点不纠结，全点了， 全点，人家还有赠菜呢啊！ 哦， 对，而且一桌上你还不能点太多，你跟人拼桌吃呢。 你到底有没有入股？这么强烈推荐，你到底有没有入股？ 来来来啊，我们回来，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是，比如说像许昕啊、马龙啊，他们是在这个香港的舞台上嘛，一个是示范表演，一个是带来的歌曲《红日》的演唱。 是 啊，那么昨天呢，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些冬奥的运动体验的真人秀节目《冬梦之约》的第2季也是上线热播了。 对，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见到了奥运健儿的风采，也希望可以在一些节目当中继续感受。那这个节目呢，《冬梦之约》第2季，首期节目集结了王猛、张继科、潘晓婷、蔡徐坤、谢小乔， 对， 这些有奥运冠军、有文艺明星以及素人嘉宾，他们共同来体验冰壶运动的魅力。然后第2季呢，是基本上以沉浸式体验，将镜头对准了冬奥冰雪运动项目本身，所以全景式的凸显了冬奥魅力和人文风貌。 对， 内容设定上呢，首期节目是从冰壶项目的知识分享点开始的。 对， 这很有意思。 对， 因为大家此前去看这个冰壶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小壶，是吧，好几个人在旁边 慢慢往前推，然后前面有一个人猛烈的去刷击地面 擦地面，然后就看那个壶的那个冰壶的走向确实有一些改变，就觉得这个比赛项目，而且我们看归看，其实还是并不知道这个比赛项目以及比赛规则的。 它其实很简单，它在那个所谓的一个靶心的这个圆圈当中，等到双方的队员全部都弄完之后，谁的冰壶在里面停留的越多，拿的分数越高。 哦，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最早的是最吃亏的嘛，因为你会被其他的冰壶给撞开了。 对，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怎么说呢，在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刷冰也好， 刷冰，嘿呦， 一个专业动作的过程当中，让这个冰壶能够照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和路数去，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 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冰壶这种游戏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些 比赛， 就是在 游戏， 对对对啊，就是比赛在生活当中应用还是挺多的。 是， 比如说有桌面这种所谓的就是在家庭聚会的冰壶小游戏，还有就是我前两天看到特有意思，家长给孩子们一个互动的游戏。 哎， 咱没有冰壶，但是你比如说一张长桌上，我可以放一个比如易拉罐的可乐或者雪碧，你把它往前滚，然后在桌子的尽头呢，咱们设5档，比如说第1档，你滚到这个地方停留在这里的时候，奖励你玩游戏半小时。第2档看电视啊，30分钟。第3档比如说做2套卷子，第4档预习一下明天的课文。 这估计有奖有罚， 有奖有罚。孩子特兴奋，而且经常你看到的就是，哎呦，他滚到那个游戏地方吧，它里面有饮料在波动，他会带着那个易拉罐再往前走两步，最后走到背课文5分钟啊，就孩子们就能看到这个喜极而泣，又变成这个乐极生悲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喜和怒在一念之间的感受。 好，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大型的奥运体验真人秀节目东梦之约。 嗯，没错。再跟各位推荐一下，关注到国家大剧院这边的非常精彩的演出啊，普契尼的唯一喜歌剧贾尼斯基基呢，是将于12月3号到4号上演。那么一场令人捧腹的遗产风波、谎言和争吵当中，充满着这种比如辛辣呀、讽刺啊，众多实力的歌唱家也是携手同台，精彩再现这种经典的力作。 好，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 Tell the story of the cheese, the searching of the lightnings, the roses on Fifth Street. Starry night, don't you wanna sit there by?Take me to the edge of the earth, to the time of the light. Don't you really wanna love me? Don't you really wanna kiss me? Don't you travel to reality? Don't you really wanna kiss me? Don't you travel to reality? Reality. 听到的这个不插电的 Don't You 的版本啊，是来自 Burning Band 还有他们的主唱莲子，以及啊后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称呼叫做 Homegrown， 叫做自家种。就你要听这三个字呢，你能想到是什么？随便说，农家乐。 不是自家种， 嗯， 我想到的是 Homemade。 Homemade 啊，自家制， 嗯， 还有 handmade， made by 秦皇岛是吧？ 手工作， 哎，有点那意思啊。他们是这样的，他们这个有一个拍摄团队，然后呢，想在最近呢玩了一个概念，就是去全国各地到音乐人的这个比较放松的环境里面， 嗯， 就是希望拍摄下来他们，比如说褪去的舞台的灯光、音响加持， 嗯， 就让你在自己最可能简陋的排练室， 嗯， 或者你们家客厅，然后就把你们这些经典的出圈的歌曲再来唱一遍，录制下来， 那全都是不插电的版本， 哎，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嗯，所以民谣歌手或者说本身就是走抒情路线的那些乐队歌手，他们是不害怕的， 嗯， 对吧？因为他们的歌本身越是有这种不插电的效果，越简朴的风格，越能够打动人心， 嗯， 往往有一些可能是重制作或者重配器的编曲的那些乐手啊歌手的歌作品的时候，往往反而可能效果并不特别好， 就可能是打引号的见光死了啊， 就你会听到啊，好像感觉哦，好像这个影响 力落差有点大， 落差有点大，嗯，对，影响力没有那么好，嗯，听觉感受没有那么的震撼， 对对对啊。东秀这歌呢，我们俩都一直觉得特别适合在 Brownie 的这种现场啊，作为一个压轴的最后出场的歌曲， 对， 嗨累了啊，拿一瓶啤酒在那边站着看演出，慢慢的摇摇摆摆的感觉， 嗯， 就会跟着他那个情绪能够很好的进入进去， 嗯，或者来一首散场之歌哈，啊，就是慢慢的让大家踱着， 哎， 依依不舍的感觉离开看现场那个舞台， 哎，离开了这个布朗尼的家之后，我们再进入到重庆的这支乐队啊，同样也是跟 Homegrown 自家种的一个合作拍摄，在第四期的音乐现场，摇曳的心来自完美倒立。 看你消散的奢侈，笼罩城市的夜里，电影结束的旋律，有一点让我动心，好像漂浮在夜空，松散的梦，我剥落在云层间的霓虹，摇晃的身体随风，浪漫汹涌，慢慢吹动我摇曳的心，就好像夏日的幻觉总让我沉迷，风吹动我摇曳的心，当热浪消散在每一次想起你一场雨，慢慢情绪冲散 花的笔，蔓延一点点甜。 就好像夏日的幻觉，总让我痴迷。风吹动我摇曳的心，当热浪消散在一寸，想起你已成云，浪漫情绪冲散。 完美倒立啊，从今的乐队啊，摇曳的心，你就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在自己这个所谓的舒适区里面去唱歌，就是很放松。 从今在， 哎，对了啊，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这个红星就是泰和麦田 啊， 出了一张红星20年的这个纪念专辑， 嗯， 邀请很多歌手呢翻唱，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像郑钧那首这个《灰姑娘》， 嗯， 就是郝云躺在沙发上。完全清唱的一个概念，怎么会遇上你，哎，就那感觉。所以现在我已经把沙发搬给二姐了啊。哎呀， 也就是感觉这个从哪儿， 从重庆出来，哎，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 对啊， 哎呦，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就是不是母语你想学，有的时候真容易把你自己带跑偏了。 是的，是的啊，就是这样的舒适的感觉嘛。怎么样，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来分享一首用来这个结束今天节目的一首非常棒的歌曲啊？ 这歌肯定特别棒，毋庸置疑。 啊，嗯， 但是呢，我不想去 cover， 没有这个勇气啊。还是 可以 featuring 嘛？ featuring 行，那就用这首吧。我们来听听。王菲在1999年的一首单曲，但这个单曲其实说白了，跟她的其他一些大名鼎鼎的歌曲相比较来说，它算冷门， 很小众的， 对，算 B 面歌曲。 嗯， 但是因为今天我看到 Sia 发了一首歌， 嗯， 也是她翻唱了《Fly Me to the Moon》，作为了《最终幻想14》当中的一个预告片的主题曲，就想起了这首歌， 哦， 因为当时这首歌是《最终幻想8》的。应该是 主题曲 应该是大家通关游戏之后才能够听到的音乐， 门槛太高了吧， 是啊，所以一般人听不到啊。 Eyes on me We never said my words Wishing they would be heard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of this tiny little bar. My last night here for you. Same old songs, just one more. My last night here with you. Maybe yes, maybe no.I kind of like it your way How you shyly placed your arm on me Did you ever know That I had my eye on me Darling, so there you are 就是我记得你上一次唱完之后呢，唱了那个什么歌曲来着？李玟的歌曲嘛。然后好多人就一下子用听听那个剪辑的功能，把你整首歌曲的片段剪辑下来。 救命啊！ 我很期待，就是这歌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能不能在流媒体平台上看到一个王菲 featuring 戴毅的版本 ？Eyes on me， 我就问问啊，你唱的时候脸颊绯红是什么意思？ 这次不许剪辑，等我再练两天，练两天啊，练好了之后，我勇敢的跟唱一首，不是，我带伴奏来唱一首。 That's enough for me to feel your heart beating fast and say the rest I whisper how I love you peaceful eyes on me. 建议说 Coco 就走这个英文歌曲路线吧啊 啊！ 有人问明早唱什么呀？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二姐这边呢是致力于把榜单当中的这些热门歌曲都拿过来唱一下，比如说 Dua Lipa， 比如 Adele， 下次唱碧梨 啊，还有 Taylor Swift， 真是。好了，最后一点时间，感谢各位两小时的音乐陪伴，我是思萌， 我是戴毅， 嗯，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再次跟各位说一句周六快乐 ，Happy Weekend，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